好，翻嚟第二节啦，好啦，咁咧第二节咧，我哋继续讲啲最新嘅军事消息啦吓，咁啊美军都未讲完喎，我哋，咁咧我哋美军咧要讲呢个装甲旅啊，佢咧就有一个新嘅装甲旅咧就抵达咗呢个波兰啊，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相信咧就佢抵达波兰嘅原因咧就因为要对抗呢个嘅俄罗斯啊嘛，大家咧先睇一睇个 map 啊，嗱你见到咧呢张 PowerPoint 咧讲到俾大家听咧个 map 咧就系、是。呢、这个嘅北约啊，蓝色咧就系北约嘅组织啦吓，咁啊红色就梗系俄罗斯自己啦。你见唔见到俄罗斯咧就红色咧零零舍舍咧喺拉脱维亚咧，系咪拉脱维亚？嗰、那个叫做啊唔系，嗰、那个应该叫做咩啊？爱斯立陶宛系咪啊？立陶宛咧下面系咪有块飞地噶？ 系 红色噶嘛？咁啊无线都介绍过啦，呢块飞地 应该仲系俄罗斯领土嚟嘅， 因为俄罗斯领土嚟噶吓。咁啊，俾啱啱俾呢个嘅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夹住嘅，咁呢个位咧，你见咧都系属俄罗斯嘅飞地啦。咁另外咧就白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咧，其实咧佢哋就唔属于联盟嘅。咁芬兰同埋瑞典都唔系，咁但系挪威咧都系北约嘅。咁于是咧，你发觉咧就红色嗰啲军机咧系咩咧？就系讲紧苏联系俄罗斯应该讲，俄罗斯嗰边嗰啲战机咧，久唔久会有啲活动嘅。咁另外见到咧就喺白俄罗斯咧，原来咧俄罗斯都部署咗啲防空导弹嘅。 系， 咁咧就去压制翻呢个嘅北约啦。嗱，我哋见到咧，我方方框住咗个波兰，系咪啊？咁咧方框框住个波兰嗰位咧，大家如果睇真啲，你冇发觉其实个位置系咪同俄罗斯好近啊？ 系啊， 或者咁讲，俄罗斯就系用白俄罗斯同乌克兰咧，以前啊就攞嚟做围墙隔住北约噶嘛。 系啊， 而家乌克兰随时都会去咗欧盟啦，系咪？咁啊剩翻白俄罗斯啦。咁所以点解佢嗰次咧要做呢个俄罗斯同白俄罗斯系咪叫做西方军演啊？大家记得系咪？2017。咁点解大家咁惊咧？就因为其实只要佢打过啲咧。咁啊，波罗的海三国就随时沦陷啦。 系啊， 咁啊，终于个飞地就唔使变飞地啦吓。咁甚至乎打波兰都得嘅。咁于是咧，你发觉咧，北约东扩嗰样嘢咧，就系佢会喺波兰同埋咧爱沙尼亚、立陶宛啲地方咧，佢就会摆重好多兵力喺度。 其实应该佢唔应该叫西方，应该叫北方啊。 哦，北方啊， 即系以前北方战争噶嘛。 哦，北方战争，但系因为佢依家佢要对抗嗰边个边线，佢嘅战线可能叫西线啊嘛，即系对佢嚟讲，可能就叫西方。咁所以咧，依家咧都几紧张嘅，因为你见到波兰就啱啱系前沿地区啊，咁咧就会布置咗咧一啲嘅装甲师、一啲嘅兵力会喺嗰度啦。 系啊， 咁就睇下俄罗斯嚟紧点样反应咯，系啦，因为咧今次咧其实摆过去咧系一个轮换嚟嘅。咁咧就之前咧波兰咧做主力咧就波兰咧自己有陆军咧就不停咁巡逻啦。咁波罗的海咧都有美国嘅第三装甲师装甲旅啊喺嗰度做轮换嘅。 哇，驻军噶啦， 其实系长期驻军噶。 哇， 系啊，例如佢咧有87架 M1A1 坦克喺嗰度，有冇睇笑啊？ 哇， 好劲啊！有 M109 咧呢个嘅自行榴弹炮、啊， 咁随时会撞到个 T90 嘅喎 ，T95 喎。 我谂就都有啲距离嘅，因为俄罗斯其实理论上隔住咧就系、是、隔住嗰、那个佢同波罗的海三国都接壤系咪？ 系咯。 咁但系就应该接壤就应该唔会咁紧张啩，相对。咁就而家防止俄罗斯咧就好似上次系克里米亚突然间就入侵咗噶嘛。咁、 哦、 所以就都惊嘅。咁美国咧啱啱之前咧就轮换咗波兰嗰个部队啊。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个位，我觉得都系属于比南海更加之火药库更加强嘅地方咯。咁大家留意多少少啦。好啦，咁咧就下一单新闻咧就正啦。呢、這个就讲紧日本仔啊。咁日本仔咧，佢咧就嗰个神降系咪叫做？咁神降女啊，咁嗰啲零组件啊，或者我哋叫 parts 啊，嗰啲 parts 咧唔合格喎。咁 Alex 啱啱同我哋倾开咧，就话佢好多年喎呢、這个 系十年咯呢单嘢， 成十年都揞住唔爆， 系揞住唔讲， 真系惨啊！真系 海数据 嗱，大家知道日本仔呢个工匠精神，梗系出啲嘢，梗系必属佳品噶嘛。 系啊， 咁呢单嘢真系大镬，因为咧牵连甚广啊。 系啊， 啊无论系钢件同埋铝件啦。其实相对嚟讲，佢都系应用喺我哋好多嗱，无论系日本同西方咧，其实好多人都好 buy 嘅。 系工业上都好有影响力嘅，呢间厂都 惨，好似听讲通用都有用嗰啲嘢嘅。 哇！ 系啊， 而家惊啲，而家越惊啲 N 展唔得啊， 惨啊！嗱，通用有用啦， 系 波音有用啦， 都系买嗰只零件噶嘛， 都买呢啲噶嘛。嗱，跟住咧，日本仔自己有嘛？ 系啊， 日本仔咧就有一间叫 IHI 咧，上次讲过啦，系嘛，即系会系咁以掂下惠普普惠嗰啲嘅引擎零件噶嘛。 系啊， 跟住三菱重工攋嘢啦， 用晒啦，三菱重工应该全部用佢日本仔自己啦，应该用 川崎重工啦，又攋嘢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呢啲大公司都攋晒嘢啊，依家。 哦， 咁点算咧？咁就你话会唔会问佢赔偿咧？我觉得佢哋自己拆掂噶啦， 唔会啊，破产咗最多。 破产都应该唔可以俾佢破产嘅，我怀疑都即系都应该要有数倾嘅。 好啦，咁依家咧就啲人话心神战机咧嚟紧咧，嗱，心神战机咧可能有啲听众唔系好知咩啦嘛。心神战机咧，日本咧谂住做一个第五代嘅战机研发嚟嘅、 哦，自己 系啦，自己研发，咁咧就想兜过美国做呢样嘢， 即系唔要 F 三五又唔要， 嗱、啊、佢 F 三十五又要， 要 F 廿二又要 ，F 廿二又要， 心神又要， 系， 咁但系 F 廿二点解佢需要 F 廿二就是、因为整心神， 哦， 如果有咗 F 廿二技术，咪可以整心神啦， 哦， 咁但系美国梗系知你个窿嘢噶嘛，我梗系唔会俾你啦，系咪先？你以前我手下败将，我一培养你，我都系谂住做只狗啫，你想咬我系咪？梗唔俾啊，咁於是心神戰機啲降水邊個做啊？神降。 好、 哦。咁真係賴嘢。 所以恐白恐冧嚟㗎就。 係啦。咁所以呢你話依家呢個風波點算呢，嗱我想講美國有啲軍機都應該會牽涉到㗎。係。係咪因為你波音㗎嘛。係。你波音會唔會佢即係如果嚟緊做啲新嘅 F18 啊或者做啲 F15 啊嗰啲會唔會出事啊， 係。 就真係唔知啦。咁所以呢呢單嘢應該要徹查。咁就起码都要保返住日本人嗰个名声啦，老实都系咪？好啦，咁下一单呢就讲到呢好笑喎、哦、因应呢个北韩问题呢英国佬呢叉着脚埋嚟喎。真系估佢唔到，大英帝国呢今次呢就话喂不如我哋出动返我哋最强劲嗰架航母舰啦。咁大家知啦佢嗰架航母舰其实依家系有少少嗰啲叫咩青黄不接啊。 飞机又未搞掂。 係啊。 啊。 好惨喎，一真系超尴尬喎啦。你真系老实你啲飞机又未上到啦，因为佢嗰啲系用 F35B 噶嘛，咁但系 F35B 佢未上到嘛，仲喺美国训练紧啊嘛， 系咯， 咁点算咧？咁出动嘅新航母系咪上面冇战机嘅咧？ 直升机咯， 就系得直升机， 系咯， 定系 AV8B 咧？佢都唔用咯 ，AV8B 好似 佢都唔用啦，系啊，咁所以咧，美国嗰边有啦，佢嗰边唔用啦嘛，咁所以就唔知点算啦。咁啊喺美国啊唔系英国嘅《每日邮报》啊，佢又讲佢哋已经准备定计划噶啦，万一有事就去咁咯。咁就呢、這个真係唔敢讲，咁但係会唔会有 F35B 呢？大家相信係冇嘅，係啦，有啲人话会唔会提早服役呀、啊、我觉得唔会囉、 哦、 因为其实都未搞掂 ,pilot 未搞掂啦 ,pilot 又未搞掂，架机又未搞掂，其实点会咁贸然去做呢样嘢呢？有人话会唔会用啲四五型嘅新型嘅飞弹驱逐舰呢？我相信都唔会、哦、即係以英国佬嘅性格唔会做呢啲嘢啦，即系我觉得，你支持美国还支持美国啊？你会唔会咁冒险将自己啲未搞掂嘅嘢就拱出去，仲要好远嘅，去到北韩水域嗰边，兜咗半个地球， 会唔会变咗呢个威尔斯亲王号啊？ 威尔斯亲王号啊？ 系啊， 都但系整紧啫。 咩啊？威尔斯亲王号喺二战嗰架， 唔系嗰架，我哋讲紧佢 过咗去， 佢嚟紧嗰架， 过咗去新加坡，佢都俾日本仔做低咗啊！ 哦，佢嚟紧都有架，嚟紧、啊、都系有威尔斯亲王号啊！咁嗱。即系呢单嘢又唔好知佢点样处理啦吓，咁但系嗱，我哋头先经过日本仔可唔可以帮佢补给咧？系唔得嘅理论上，因为日本自卫队都系最多帮美国补给嘅啫嘛，盟军啫嘛， 美国再俾佢咯， 英国都唔系啦，嗱就要美国俾货佢，再唔系行过台湾内峡嗰个死机，咁就睇下大陆帮下你咯，台湾都唔得啊理论上，咁啊睇下共产党会帮下你啦，都有机会嘅。好啦，咁咧就下一章啦，我哋咧就讲到咧呢个嘅哇呢、這个俄罗斯嘅苏-24。哇！呢架机咧， 哇！古董啊， 真系好旧啊！ 古董中嘅古董 啊！哇！呢架真系嗰、那个 spec 啊，真系咧旧到都争啲唔记得啊！真系咁咧，咁啊当然啦，我都有做翻功课啦，望下啦，苏-24啊咁。哇！咁咧，因为咧佢苏-24咧，佢虽然啊理论上咧佢都可以孭到大概38吨嘢啦，咁但系你知道，如果以现代战斗机嚟讲，其实都做到噶啦嘛。 系啊， 咁所以以轰炸机啦，即系嗰啲叫战斗机嘅情况嚟讲，佢又唔算喺现代嚟讲都算好老嘢噶吓噶啦。咁你諗下佢大概装11吨油係咪，咁大概武器呢又大概装到10吨到。咁所以你话佢劲唔劲呢就唔好劲㗎啦。咁但係呢点解俄罗斯都要派佢出去呢，就因为跌咗唔心痛㗎嘛。咁、 哦、 就输咗咪由佢囉。还点都退役囉。咁还点退役不如出嚟玩啦好过啦。咁、哦、但今次好惨喎，今次諗住炸 IS 㗎嘛。点知呢架机都未起飞到咁上下，机可能起个头跟住就坠机。最惨咧就系咧，佢啲弹射椅咧真系出唔到嚟啊！弹射唔知就死咗啦。 哦， 因为你可能个机师冇谂过吓，啱啱飞就出事。 哦，揿唔切， 真系揿唔切。今次就咁就撞裂。 佢边度起飞啊？ 佢喺叙利亚。 哇！ 啊，叙利亚啲空军基地，所以今次都几惨。咁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喺叙利亚嘅俄罗斯嘅战机不停出事啊？不停出事。嗱，苏-24之前都有啦。 苏-33啊。 苏-33，苏-33出事啦， 系啊， 咁苏-34又试过俾人打落嚟啦， 苏-34俾人打落嚟， 嗰个土耳其嘅，系啦，嗰个土耳其啦，咁但系都叫出事啦，咁所以咧就你话其实俄罗斯啲战机系咪去到中东唔掂啊？ 咁去到嗰個地形多變或者個天個氣候比較難掌握嘅時候就係啦。咁變咗，但係呢個見美軍戰機冇嘢噶嘛？ 全天候啊，美軍 戰機全天候，即係去到沙漠風暴啊嗰陣時 啊， 打呢個波斯灣戰爭都冇事，係有啲差距啊，相信嚇，即係一個武器層面上面啊，或個可靠度啊，咁就所以今次咧呢個蘇廿四，不過又咁講，即係舊啊呢部嘢。所以咧，有时可能轻咗都冇得讲。 唔好似其实战车都系啫嘛，你去你俄罗斯啲战车，或者苏联啲战车去到中东， 系 两个问题永远都解决唔到啊。 系 第一食尘， 食尘系 个隔尘做得好差。 系 第二样嘢就系散热做得好差。 系 基本上如果你嗰阵时 T64 嗰啲咧 ，T62 嗰啲你就开唔到全速噶， 开唔到全速好难 打，因为水滚啊。 哦，要透透， 要透下嘅。嗯 哇，咁点打啊？ 所以系实好反应好差，所以嗰阵时咪话以色列点解可以用部 M4 加支105落去可以打赢呢个 T55，其实都可能呢个原因。 哦， 即系美军部 M4 可以个内笼够大，你装好多嘢去改装好多嘢得噶嘛。 系， 但你苏联部 T55 其实好逼嘅。 系， 入边系。 系， 所以其实可能到后期可能系啲即系周边嘢搞唔掂，所以你系会适应唔到个地形咯。 嗯，都有机会 环境咯，气候都系 嗯，好啦，跟住咧，我哋要讲下少少解放军消息啩。咁咧就下一章咧讲到咧中国嘅002航空母舰啊。咁咧就有人咁讲吓，嗱，而家咧系咪出咗架001A 啊？ 系啊， 好得意嘅。嗱，如果咧你喺台湾嗰边嘅听众咧，你会发觉咧喺台湾咧001A 唔系叫001A 嘅， 叫咩？ 喺台湾叫002嘅。 系咩？ 然之后咧，我哋成日俗称咧002咧，佢哋叫003噶。 系咩？ 系啊，所以咧，如果咧你系睇开台湾报纸，你记住要 turn 翻自己话， 哇， 因为你会错晒噶，成件事会。系嘛？咁我哋要讲翻呢个啦。嗱，呢个002咧，嗱，大家听得多002系乜嘢咧？就系话佢会装呢个嘅弹射器嘛。 系。 咁弹射器咧有争拗噶，要装呢个电磁弹射啊，定系蒸汽弹射啊嘛？ 系啊。 嗱，而家咧就应该出咗笼啦，就话咧。有消息讲嚟緊年底就应该呢会出呢一架嘢，就可以开始呢大家见到就会组装。组装嘅时候呢就一定见到，点解？因为好大嚿㗎。你组装呢就唔係好似之前咁呢模组化呢，你可以呢一楷一楷咁自己匿埋做㗎嘛。你做完就要装，装嘅时呢 一定通天㗎。 一定通天啦，到时就通天。咁啲人就话冇得保密㗎啦，应该呢年底呢就会出。咁年底出嘅话呢就应该係18年就海事。跟住19年呢就俾军方事。 哇， 2020就入海军， 好， 我觉得梗系唔会啦，即系吹得大一少少啦。咁啊，应该我估咧，整紧2021至2022先，起码先入到去嘅。因为点讲都好，如果你有弹射器啊，系咪试好耐？ 试好耐嘅。 嗱，跟住又有拦阻索啦， 又 要试好耐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其实同埋仲有个问题，就系佢哋而家呢个拦载机咧，佢哋未用歼15嘅。 系啊， 个歼15咧，依家咧有个叫歼15T 啦，咁咧佢咧个。点解叫 T 咧？因为佢咧前面嗰个脚架， 系 个起落架咧加强咗嘅。 哦， 系啦，同埋咧佢要装咗个位咧可以勾住弹射器噶嘛。咁同埋个碌咧又要转两碌。 我睇转两碌先够 啦。转两碌啦，系啦，唔系转两碌咧系可以俾佢嗰个嘢咧弹嘅时候咧 勾住中间， 勾住中间同埋放， 系 两个碌佢。咁所以咧就中国航母咧吓，如果呢个002咧你真系俾佢搞掂咗咧，咁当然有人问佢会唔会用核动力咧？唔会。用常规动力， 常规动力哇， 都系烧油，都系用烧油。 咁你航程 涡轮机， 航程争好远， 航程争远。但系啲人话咧，呢部都系试版过渡版。 哦， 003咧正式用核动力。 哦， 嗱，咁所以呢一个吨位去到几多？啲人话8万吨，9万吨， 八九万都唔细啦。 系啊，唔细啦。咁如果你去到8万吨、9万吨咧，大概可以用到几多咧？就可以用装到60架战机，60架。 呢个系用1015嚟计， 1015计。咁六十架嗱，你咁计，六十架梗系唔会六十架都歼15啦。六十架你咪预大概48至50架系歼15咯，跟住剩低啲就是直升机。但系当然啦，嗱，如果大家睇翻美国嘅航母舰咧，你咪之级啦。我哋讲，其实你大概咧一个中队，佢摆4个中队嘛， 系 一个中队大概12架嘛，咁所以你预咧，其实佢哋超级大黄蜂都系讲紧48架嘅啫。 系 哇，咁如果你咁样，你嗰、那个舰载机嘅战斗力就好相当噶咯。 系， 咁但系有一样嘢输咗嘛？ 鹰眼， 鹰眼。咁但系咧，你又唔好睇小大陆，大陆原来依家已经做紧新嘅鹰眼啦嘛。 系， 佢哋鹰眼啦吓，咁佢哋梗系唔叫鹰眼啦，唔知咩叫龙眼 咧？系龙眼， 龙眼，大陆人叫龙眼。嗱，咁咧佢哋依家整咗架叫做空警600啊。 系， 佢哋好得噶嘛，有空警200、空警500、空警2000噶嘛。 系， 佢哋而家呢个叫空警600。咁咧，听讲呢个空警600咧就应该重30吨到啦。 咁咧佢个三四十吨啦，应该。咁佢预设咧就都系有四个垂直尾嘅，有少少似咧鹰眼嗰个尾嘅个尾翼嘅，几得意嘅。咁就弹射啦，一样用。咁啊，如果用到弹射咧，出动到空警六百咧，理论上啊。中国嗰个雷达技术呢，即係我哋讲主动式扫描啦，或者佢系被动式扫描两个一起加嘅。咁呢佢都应该同鹰眼差唔多，大概可以侦测到600公里范围。嗱，如果咁样就差好远喎。咁样如果你可以有600公里范围嘅预警呢，你出动所有嘅战机呢，无论带任何嘅导弹同埋带任何嘅弹量都会准啦。 够晒用。 会准啦，同埋个情报收得好啦。我知道大黄蜂喺边度嚟啦。或者我知道嚟緊 F-35B 边度嚟啦。咁呢啲好重要嘅。 佢都孭住个龟壳噶啦，系咪？ 系啊，孭住上面有个雷达嘅，系啦个转盘雷达啦。同埋咧，有网友咧就问开嘅，系啦，即系我啲 friend 就问开话，其实东风导弹咧未要导航嘅。 系。 东风导弹导航成日话点会咁准啊？打到航冇蓝喎，系咪啊？即系打美国啲航啊。 高空抄嚟啊嘛。 系啦，嗱，我想讲啦，嗱，呢个空警六百系帮到手嘅吓。系。呢个空警六百咧，系如果咧佢可以帮手侦测到附近嘅海域同埋呢个卫星连线嘅话咧，即系如果大家信得过北斗二嗰个系统嘅话咧，你信得过啩吓？咁咧就理论上佢掌握到航母舰嘅资讯都唔系难事嚟嘅，有机会嘅。咁如果真系掌握到嘅时候，咁啲歼十五未听佢指挥，未过去炸佢咯，系有机会嘅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大陆嘅鹰眼啊，即系可能要龙眼啊，我暂时咁叫啦，龙眼六百啊，有冇机会咧可以做到大陆依家航空母舰上面嗰个定海神针啊？因为呢个咧指挥机其实系相当重要，即系我哋有时睇军备不能够净系睇个攻击机，即系我哋都要睇下佢个支援嗰度会做成点啦。好啦，咁咧我哋咧就下一章咧，我哋会讲到咧习近平。咁大家张张相见到习近平系咪啊？咁呢张相大家冇发觉呢个习近平系 fit 啲噶？ 系 点解咧？原来呢张相系2013年噶咯，好耐噶啦。嗱，近排央视咧就曝光， 即系话佢几年肥咗啦，系 嘛？咁一定肥啲噶，你见金正恩都肥啲啦，系咪？ 你都肥咗，你都肥咗， 唔好讲啲衰嘢啦，真系啦。咁咧就讲翻呢个习近平咧，嗱，唔知点解咧，2013年嘅相咧就曝光咗，就话咧习近平其实系撑歼三一嘅。 系 咁咧，佢就话其实咧，佢系撑呢度嘅沈阳飞机公司。咁咧，我觉得呢单嘢又笑料嚟。点解咧？如果你撑，你点解唔早啲出咧？你2013，你今年都2017啦，你而家先出翻啲旧相炒冷饭啦，俗称。点解要做啲咁嘢咧？有人话，因为咧依家十九大啦嘛，咁嚟紧十九大咧，就阿习大大咧就要示威，就话俾全世界反嘅人听，嗱，你反我都冇用噶，枪就喺我度，任何公司都我控制紧。 系啊， 你想搞我咧，你问嗰啲军佬先，有咩事咧，捉晒打靶都得。咁咧，你见到咧，佢系咪咧好中意捉人双规啊？而家捉人系双规啦，捉人去罚佢党纪啦，开除党籍啊，即系总之佢无所不用其极，所有反对佢人咧都冇下场噶啦。咁依家咧就话埋俾你听，无论系海陆空三军，上次我哋讲朱日和军演系咪？依家嘅飞机公司全部都效忠于佢一个人，就系、是、习近平啦。咁所以咧好搞笑嘅，就系、是、呢张相同埋另外一张相咧就歼十六嚟嘅，佢咧就两张咧佢都有影到，咁我就影俾大家睇歼三一啦。咁咧就国内媒体咧就倾向就话。咦，咁如果咁讲咧，同歼二零齐名嘅歼三一，即系虽然咁讲咧，我觉得唔系嘅。歼三一咧有机会咧翻身，咁咧佢之前就做咗个二型啊，依家会唔会嚟紧做三型咧？会唔会究竟咧可以有个成熟嘅科技咧做出嚟之后咧，就上航空母舰组新一代嘅隐形战机咧？嗱 ，F-35 嚟紧会上福特号啊嘛，咁究竟歼三一咧系咪就会成为咗中国版嘅 F-35 咧？会唔会有咁嘅机会咧？嗱，呢个就真系大家要拭目以待。 佢搞掂歼十五先啦。 系啦，歼十五都未搞得掂啊嘛，咁 F-31 得唔得咧？嗱，不过又冇压力，有时咧啲嘢咧就好似咧，我哋当年睇黑白电视同彩色电视咁，其实好多大陆网友咧应该都唔知咩叫黑白电视嘅，都未睇过。 哦，系，嗰时未有， 一踩就已经系彩色电视，所以咧有时啲嘢咧跳代咧都有呢个好处嘅。好啦，咁咧就做一张啦。嗱，我哋咧就讲埋呢个大陆啦，既然系讲解放军，嗱，有啲消息咧讲嘅吓，咁尤其是俄罗斯一个叫卫星报，佢都讲咧话。其实依家大陆嘅军备咧喺东南亚影响力越来越大，佢个影响力嘅大到点咧，就系、是、开始好多国家咧都开始采用中国嘅军备啊，多过美国军备。咁其中一个好明显例子，大家睇到呢张相咧就见到啦。嗱，呢个咧就珠海航展咧2016嗰阵时咧就张相嚟嘅。嗱，我自己都去咗。咁咧当时咧我见到呢个 VT 4坦克， 几耐啊？几耐 就呢个2016嘅。 16 系啦 ，VT 4咁咧就呢部嘢咧就系而家大陆咧主要出口，咁当然啦会比佢嘅主战坦克99A差啲啦，会差啲噶。咁但系咧就呢部嘢咧就依家外销啦，去一啲咩国家咧，通常非洲啦，尤其是有嗰啲咩坦桑尼亚、苏丹嗰啲啊， 通常都系呢啲， 即系取代咗以前苏联嗰个 慢慢会取代 平价武器嘅地位， 慢慢会取代呢啲嘅。咁咧就依家听讲咧，泰国咧就用龙眼换啊嘛，系啊，嗱好得意嘅，大陆咧。佢嗰个收钱模式咧，系全世界最开心嘅。 系 你唔冇 cash 咧，就可以俾大米， 系 可以俾龙眼， 系 乜都得。不过又咁讲，其实我觉得大陆都睇穿咗一样嘢，就系其实美金唔值钱啊嘛。佢大把唔值钱，你俾得几多几廿亿佢，但系佢要嘅咩就系我要你以后用我呢解放军嘢。 系啊， 你今日冇钱唔紧要，你有啲咩值钱攞嚟换？其实老实啦，大米唔会通货膨胀噶嘛，龙眼唔会通货膨胀噶嘛，系龙眼就系龙眼嚟噶嘛。 系 啊，佢都唔系龙眼，系龙眼干啊，唔系新鲜龙眼嚟嘅，因为会烂。咁咧，所以咧就泰国啱啱入咗批，啱啱好似听讲就运到24架坦克俾佢嘅。而另外咧，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哋之前咪讲过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又入咗大陆啲嘢噶嘛，入咗大陆嘅舰艇啊。所以你冇发觉咧，马来西亚喺南海系从来唔会同大陆嘈噶， 系唔出声噶。 因为第一冇得打，佢知道喂，连我啲船都用你噶，咁点同你打啊？你到时唔俾嘢我咁啊打啦。好啦，跟住咧，新加坡近排跪低咗啦，去咗北京同阿习近平倾偈系嘛？ 系 跪低咗，即系跪低咗啦。咁啊，新加坡又跪低咗咯，马来西亚跪低咗啦，越南唔肯跪低啦。 系 咁，于是咧就以后越南嗰啲转油咧，凡亲边间鬼佬公司过嚟咧。大陆即刻攞啲船围佢，即刻惊过都惊，所以冇人够胆过嚟噶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大问题。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再睇翻成个东南亚咧，就菲律宾啱啱咧大陆俾咗几百支枪俾佢，系啦。咁又有枪啦。咁就东南亚仲有啲咩国家未有？啊，印尼就买咗佢嗰啲嘅导弹。但系咧就濑咗嘢嘅，射两支都衰咗。咁而家仲研究紧咩事？咁如果咧理论上印尼如果继续入货嘅咧，大陆又会有好多批咧，我哋嗰啲嘅细嘅舰艇啦，同埋啲导弹又会入印尼嘅。 哦， 咁所以你见成个东南亚咧，大陆插晒旗噶啦。好啦，你话日本有冇可能可以卖到啲军备俾东南亚咧？我觉得系一个竞争对手嚟嘅，因为日本其实换船换得好快噶嘛。 系啊， 其实仲好新噶嘛，好新正。如果我开头免费送一两只俾你玩啦先， 就咁够平啊？ 再慢慢，日本仔可以做到送嘅有时。 系咩？ 好癫嘅日本仔都系啊。咁所以咧，生死未知吓，咁但系呢单嘢系几得意嘅。好，我哋第二节嚟到呢度先。 OK。